是否真的爱我？别对我沉默，这月色美丽的夜晚，你在想什么？是否真的爱我？别对我冷漠，你心里有什么样的话，尽管对我说。还记得曾经编织的梦想，也许你早已遗忘。绚烂的爱情在多年以后，也许渐渐变得平淡。你可知不是我不了解爱情微妙难捉摸，不是我不怀疑弦外的爱情会迷惑，总是那肩并肩走过的岁月刻画在心头，切切地叮咛着我与你长相厮守。是否真的爱我？别对我沉默，这月色美丽的夜晚，你在想什么？是否真的什么样的话，尽管对我说。还记得曾经编织的梦想，也许你早已遗忘。绚烂的爱情在多年以后，也许渐渐变得平淡。你可知不是我不了解爱情微妙难捉摸，是我不怀疑弦外的爱情会迷惑，总是那肩并肩走过的岁月刻画在心头，切切地叮咛着我与你长相厮守。爱情微妙难捉摸，不是我不怀疑弦外的爱情会迷惑，总是那肩并